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潮流梦工厂在12月25号下午的5点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是自从上次经受过彩妆教父李东田老师现场指点之后，就一直准备保持这样一种看似素颜，但是张脸上有一个唇部亮点的主持人袁一。 我是被李东田老师称赞为是982宋慧乔的旁边的泽华。 你怎么变得那么 nice？ 我以为你会说被李东田老师称赞为陈伟霆的什么什么。 不会啊，就大家看图片以后都会吐，哪里像宋慧乔？ 怎么了？低配版不行吗？ 低配版也不如吧。 低配版都不行吗？我都没说高仿，哎， 完全不可以。 我都没说原单，哎，外貌原单。 就是宋慧乔在这里，你就找不到你。 那大家可以来评判一下， 哎， 就这位是陈伟霆啊？不不不不， 我可没说。 吴亦凡，他有说吴亦凡，对， 那我会被骂得很惨。 对对对，要就是这个效果。 Okay， 这位是吴亦凡，然后这里本尊，低配版不高仿版宋慧乔。 大家不会攻击你了，都会来骂我，喷我。 对，我会骂你。 来吧，喷射的方式。 对，如果你们想骂的话，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找到“潮流梦工厂”就可以啦。哎，昨天开始路上好像就挺堵的，就大家进入到了一种 Happy New Year 的状态。 是的， 就你要跨年了嘛，从2018到2019是一个辞旧迎新的过程， 也是个伤感的过程。 为什么？ 因为要老一岁了呀。 老一岁不是应该在自己生日那天说的吗？ 你不觉得每一年翻一年也是一个非常感慨的时候？ 就是要换台历了， 嗯， 然后你的工作笔记本，因为很多人都会有那种一年然后拿一本笔记本那种状态， 就发现这本还是崭新的，就又换了新的一本。 哎，我不会，我是那种写满了的。 真假的？ 真的，我是那种 少女日记吗？ 不不不不，我是那种工作笔记本， 啊， 就是会买那种365天有365个格子的那种。 哦，啊。 然后基本上不能说每个格子都写满了，但是一定会都写上东西。 妈呀，你简直是劳模本模。 就是我是一个相信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人， 很好。 嗯哼，所以就是你在换笔记本的时候，或者你在换台历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啊，就是还是辞旧迎新要跨新的状态，然后你要挥别过去的一年。当然年底更忙碌的一点是你要去很多 social， 哎， 很多 party， 很多的聚会。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年当中也就是见那么一两回 啊。是吗？ 会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哎，到年底大家聚一下吧。 啊， 会有这样的。 说啊，亲爱的，你还是那么好看，还是那么帅，还是那么美。 你比去年更好看了。总之吧，不管要说什么，你要做好准备。你要参加这些聚会的时候，越是一年不见的朋友，你越想把自己最近最好的状态或者崭新的一面表现给他看。 然后大家彼此内心都在吐，一边接着赞美一边吐，然后一边赞美着别人，一边也在吐。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消极？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是充满真善美的。 对对对对对。 就不管怎么样吧，你去参加聚会，在年底的时候，很多年会啊什么的，你还是希望呈现出一个很好的状态的。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想告诉各位，你在年底如果不仅仅是在办公用品上有一些换新，你想在这个整个人的从头到脚都有一个换新的状态的话，有哪些准备是我们可以自己提前去做到的？不一定会花很多钱，也不一定会花很多时间，只要你找准了方法，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可能会让你成为人群中最闪耀的一颗星。 就是一起改变。 对，所以就是名副其实的一起改变嘛。当然我们也提示一下，今天这期节目已经是我们2018年最后一期的潮流梦工厂之一起改变了。 嗯， 我们明年呢，在2019年一起改变会重磅出新，变成一个独立的节目，当然也是周播的形式。 嗯， 然后播出时间呢会变成每周一的晚上，依然是晚高峰的时间，会浓缩在晚上的6点到7点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嗯， 因为我们经过前期的调研呢，发现对于现在繁忙的都市人来说，生活节奏如此之快，要想让你们持续关注一档2个小时的节目实在是太难了。 嗯， 数据告诉我们，浓缩才是精华，一个小时的节目其实就可以帮大家实现改变的梦想， 而且更加直观，就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让你从一个灰姑娘变成 Cinderella。 他想升级版的灰姑娘，她好像还叫灰姑娘，是不是？ 对，就是我们2019年会做更多真实的素人改造，这个环节我们之前有在尝试，但是我们希望2019年有更多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加入进来。 嗯， 你有一些改变的需求，都可以联络我们，我们来帮你打造全新的你，不管是从妆发呀，还是从单品的穿搭呀，甚至是一言一行、举止、谈吐，都可以来帮你改造成一个不一样的你。 是， 所以我们的口号，2019年一起改变的口号是：一起改变，说变就变；一起改变，如你所愿；一起改变，和时尚 say hi。 好长的口号， 就是有很多 slogan， 你知道吗？ 有个更好记的方式，一起改变，说变就变。哎，我们是有自己的主题歌的哦。 你这样真的非常不好。我们这样吧， 啊， 就是因为你唱完这个以后，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音乐？ 对， 很好奇。 但是我们此时此刻不能揭晓， 啊， 我们要在本周四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推介会， 隆重的推介会， 对， 重磅揭晓。 在推介会上，我们还会首发全球首发《一起改变》的全新宣传 MV。 哇，啊，那 MV 太酷炫了，真的是 太酷炫，都是真人饰演，这就是 MV 哦， 一看就是重金打造的， 就是吃重金打造的。 嗯， 好，说了这么多我们节目的一些变化，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所有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在2018到2019的交界之际呢，都可以来做一个改变。总之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会给你们很多干货，告诉你们应对年底的这些聚会和 party 你要怎么去提前做一个准备。我们先来进入潮流风向标。我觉得辞旧迎新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人都会想从头改变。 嗯， 所以发型是很多人说，哎，我迎来新的一年，我可以去剪一个新的发型。 嗯， 比如原来我是长发，我看看能不能剪成短发。 嗯， 其实女生一直都，大部分的女生会处在一个纠结于长发要不要剪成短发，剪了短发以后又后悔，然后在续发的过程当中。 嗯，2018年的原因就是非常的丰富，时而短发，时而长发，时而又短发。 昨天我还在一个年会上面遇到了一个上半年刚刚见过，我们还一起出去旅行的一个朋友。 嗯， 然后他说，哎，你的长发呢？我说剪了呀。他说，哦，你长发那段时间你发的朋友圈我都认为是你的亲生就是孪生妹妹在替你怎样怎样。然后就是头发的长度，尤其是比如说你原来是及腰的， 然后你又变成比如说耳下的这样的长度，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焕然一新的状态。 而且大部分朋友你在每一次换发型以后，他都会说我就觉得你这个发型最好看， 或者说我还是觉得你怎样怎样好 看，上一个发型就怎么地了。 对， 然后在当时的时候他都会说你上一个发型好好看。 对，就马后炮， 就一点都不真诚。 然后还有一类人就像泽华这样的、就糙汉子 啊， 他们会看不出来女生一些发型上的细微变化。比如说你的头发处在肩部到锁骨或者说到胸口这个长度 啊， 做一些变化的话，他会觉得你没有变 啊， 就是长度变化在10公分以里，在你们看来是没有变化的。 对， 然后以及长度 也是看不出来的。 对，长度不变，层次做变化， 嗯， 你们也是看不出来的。 对，就说哦，钱花到哪里？ 就是如果对，如果不是我们非常用力的跟你说，你看我剪了头发哦，昨天我花了很长时间做头发，看出变化了吗？非常认真的看，没有。 好看，会给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评价。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如果与其 你不能这样说，男生剪发女生也看不出来的。 谁说的？ 就是 不 因为男生通常剪的话就两边稍微给剪薄一点， 男生一剪很明显就头小一圈， 你是能看出来的。 嗯哼， 那你是有双慧眼。 借你一双慧眼吧， 这是哪个年代的歌曲？我们00后都没有听过嘞。 烦人。我们今天第一条告诉大家的干货就是说，如果你纠结于说你想要改变你长久以来的长发的造型，然后这一年、接下来的一年你想做一个干练的短发女孩子，又怕一下子剪太多然后剪坏了，这个短发并不适合自己，能不能有一个简便的方式是可以去提前自测一下自己这张脸，自己这个形象适不适合剪短发的。我们来听一听彩妆教父本尊李冬田怎么说。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你要选这个人们选发型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知道你自己的脸型大概是个什么感觉的。那头小的人其实最适合就是把脸要露出来，他不能再遮遮掩掩了，遮遮掩掩你就找不着人了，那头大了你就不能剪过于蓬松的发型，脖子再短一点，个子再不够高，就感觉好像脑袋坐在肩膀上。 对， 就生活中很多女性有一个误区，比如说有的人我适不适合卷发，我适不适合刘海，我适不适合短发，然后或者适不适合长的什么卷的直的。其实有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想剪短发的话，把所有头发全部梳起来，全部梳起来，梳起来像扎一个马尾在脑袋后面，然后正面你就你看不到你的这个头发在镜子里，然后你看镜子里的时候 可能会哭吧。 你就想一想，你说哎，如果你这个镜子里的人你还想再看一眼的话， 我就可以挑战短发了。 没错，你就适合短发，有皱纹或者说明显法令纹重啊，眼尾纹重啊，抬头纹重啊，或者明显皮肤松弛的，有这种问题的女性，不管她年龄多大，那我在这种时候头发一定得有一个什么呢，头发的长度不能过肩，并且一定有弯度，一定要，不管你这弯度是大呀小，你总得有一些弯度，然后最好呢有一点点刘海。很多这个女性就是如果在生活中你要想寻找自己一个好看的头发来说，我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两个点。那再有一个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刘海，其实额头高的人和额头窄的人都适合刘海，为什么？所以呢就是有刘海可以来那个修饰 协调， 对，来修饰对、眉毛太重的女孩子，我建议如果你不想把眉毛漂浅，那你就稍微有点刘海会比较理想。 你看这个自测的方式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现场就可以来一下， 非常特别的一种自测方式。 对，就是因为有些女孩子会说，那好了，我想剪短发，那我去买一个假发套啊。 没有女孩子敢认真的面对自己的脸型的吧，按照那样的说法。 我觉得会的，因为女孩子在做洁面的部分的时候，每天晚上回去卸妆的时候会基本上就会用一个发箍或者是那种专门的软软的发圈把自己的头发全部都给箍起来， 但是会选择不看自己的呀。 不会啊，因为你要洗脸，你会很清楚的 清理这个地方，不会看整张脸的呀。 不会，我是一个，我还自拍过给你们看，我是一个很特殊的女孩子是吗？ 看完以后我们都不知道该作何评价，不如不发，后悔看到那张图片。 那不如我们现在现场来自测一下呀。 来呀， 咱俩现在已经都是短发了 啊， 但是如果咱俩把薄肉露出来的话，可能整个天花板都锃亮了。 来，这个镜头真的是非常值得一看，就是我们有点这个刘海感觉还可以。 对， 没有刘海的话 我们俩就是清朝人。来 吧，准备一二三。 妈呀，我的脸那么长。 你的薄肉 河马， 我第一次 咱俩的脸河马， 我第一次见到有人薄肉比我还要大。 对，我比你还要大， 天哪， 几乎占了一半的脸。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截屏。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放下来。对，所以就是把你的头发全部都捋到后面，就完全都梳光，然后看一看这张脸是不是还能够接受，那你就可以剪短发。但是好在比如说本漏大并不是唯一阻止你剪短发的， 本漏大的人其实都本漏挺好看的，看你怎么漏发。 嗯，如果你本漏大但是你五官也大的话，其实 OK。 是， 但是我就是属于那种本漏大但是五官小的，所以我其实不太适合漏本漏。 很好奇你明天可以变一次 露本了吗？ 对， 我从小都在露本了，因为小时候学舞蹈，就老师要求必须要梳光，所以一直那么吊着，就头发发际线会后移。 那你新年第一期就那样子好不好？给大家一个惊喜， 不要这样的惊吓。这是关于就是如果你想要去剪短发之前，你可以怎么样在家自己去测试一下。另外呢，其实冬天老师也有讲到一个小 tips，就是说脸上皮肤状态其实如果不是特别好的话，反而你应该适合短发。 通常情况之下，我觉得按照冬天老师说法的话，大家的皮肤状态都不是很好， 就没有人的皮肤状态在素颜下是完全 OK 的。 对， 除非你可以保持一个非常精致的妆容。其实这个案例拿我妈妈自己来举例好了，就妈妈常年都是多年都是长发，虽然不是那种及腰的长度，当然都是过肩的，她一直都舍不得剪自己的长发，她就觉得自己自来卷没有办法驾驭短发，但是有一年在我的鼓舞下，她剪成了特别特别短贴头皮的那种，因为她是软的头发，所以不会支棱起来嘛，是贴头皮那种短发，效果出奇的好，所有人都称赞她的短发造型，然后从此她就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款发型， 显得很干练和精神。 对，所以其实反而短发的造型会更适合脸上开始有皱纹啊、初老的状态呀、或者是法令纹比较重的人，可能短发会更提气一些。 好嘞，下这期节目就会把这句话然后全部剪下来，过年的时候送给你妈妈。 这初老状态我也没有说老化状态， 说法令纹特别重啊，皮肤开始出现呀，不如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很多男生，我曾经就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剪那种板寸，就是非常非常 短的那种板寸。不是有一句话说板寸是检验帅哥的唯一标准吗？ 对 对。 但是通常就是如果你要就一个冲动之下你就去剪了，剪完之后你就会大失所望，发现自己跟吴彦祖啊跟陈冠希啊还是差很远很远。 就是从越狱那会儿开始男生很流行剪板寸，所以男生要不要剪板寸这个事情自测方式跟女生是一样的， 一样的，也是这样子。 对， 对， 对，也是把头发都捋起来，你自己看看你这张脸还想不想看第二眼。对， 如果你自己看得下去的话倒也可以。 好，这是短发的自测方式。接下来在生活当中还会有一类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就是想说一直处在一个我要不要刘海的纠结过程当中 啊。 就以前不是分两类嘛，什么不要刘海就什么就叫做什么中分霸气御姐，要刘海的就是什么齐刘海什么大眼萌妹。 你为什么要说健身的那个板块的？ 我觉得很洗脑 啊， 就是女孩子有段时间就会很想要留刘海，然后随身带一个梳子，风稍微一吹就要拿梳子拿出来开始梳梳梳梳梳。那会儿是流行就杨丞琳时代， 对， 大概2000年左右，2002年左右吧，特别流行。 原来那个时代是那个样子的发型哦， 你都没有经历过， 真的是无法想象。哎， 我们台怎么会雇佣童工？ 然后到我们这时代，就女生开始那个会卷一下， 就空气，对，然后女明星大部分也会有刘海，比如说沈梦辰自己也自曝说，她为什么有刘海，就是因为她老起痘 啊。 她说她的痘是那种痘上面再长痘，痘上面再长痘，什么九层妖痘的那种状态。 我以为痘上长毛。 所以她的发型师就觉得说，我还是给你剪个刘海吧，这样可以盖住点那个额头上的痘 啊。但是越盖的话，就她 越容易长，对对对 对， 对。但是没办法，因为一直要上妆嘛。然后还有一波女明星，他们是为了让自己的空气刘海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会喷非常多的发胶，但是光发胶我觉得也无法保证他那个刘海一直保持在最好的状态， 因为北京的风太大了。 你见过那个综艺节目里面女明星玩一些游戏然后倒立，倒立不是头发就都给翻过去 了 吗？ 了 但是女明星的刘海纹丝不动， 真的。 你见过那个截图吧，那就叫做什么钢丝什么刘海？ 有听说过，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说这个刘海这件事情，真的是大家都拼了命的想要维持住它最好的状态。 因为有刘海跟没刘海，对于有些人而言的话，就是两张脸。 对，然后我的一个闺蜜前段时间，她说她要减龄，减了一个刘海，我要给大家找一下图片。她减刘海减完以后觉得很满意，可是第二天上街以后风一吹， 你的意思是她原本40多岁想减龄，看起来像30岁左右的人， 原来是20岁，减完以后像10岁。 那很难，十岁的小孩有刘海，现在小孩也有刘海， 小孩也可以有刘海啊。 而且很多妹妹们会自己剪刘海， 会 拿一把尺子这样对着剪。 给你们看一下吧。 啊， 这是我闺蜜。 你可以通过投影的方式。 现在来不及了。刚剪完是不是还不错？很减龄。 有点像蔡依林哎。 你看，然后第二天上了街以后， 嗯， 就变成了这样，以及这样， 很增龄啊。 他就问我，你觉得我美吗？我说很美，超美的。 大多数生活当中就是这个样子的呀。 对，刘海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刘海在我们生活当中减龄的作用确实是不容小觑的。我们也来听听李东田老师怎么说。 有刘海的头发其实会让女孩子显得年轻，因为很多人说哦，这个我要大气， 哎， 我要中分。 你看那个生活中女孩子是凡要强调自己大气的，一般都没有刘海。 对， 但实际上呢，对年龄感会有一定的挑战。 嗯， 但如果你的皮肤状态不够好的话，嗯，啊，那我觉得就会有出现的问题，就是大气。 所以你看，专业人士给出的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是成功女企业家， 嗯， 你就最好不要想走那个什么霸气大气御姐范儿那个状态， 嗯， 所以有点刘海儿可以让你更亲和力一些。 有段时间就女生出门都得这样子走， 或啊对，护着那个头发帘儿， 哎， 对， 或者拿什么大书包这样挡着，千万不能够被掀起来。 就北京的风对于刘海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敌人，包括南方的雨， 嗯， 就黏黏的腻腻的湿湿的，对于刘海也来说也是很大的敌人， 嗯。 那所以在出门之前可以给你的刘海上一些定型，换上一些卷度，哎，它这样子经过一天的各种湿度啊、湿气啊、空气的吹拂啊，它就可以稍稍往下垂一点，也不会影响太大。 女生纠结的这个情绪倒还好，觉得男生纠结有没有刘海是更严重的 啊。为什么？你没有刘海什么样，让我看一下。你没有没有 刘海，就是，就是这样的呀。 不，你的发型可以怎么弄成没有刘海呢？你的头发无法做成没有刘海。 对呀，我都这么长的刘海怎么可以做到？ 你曾经是扎小辫的。 但是很多男生他不是爱往后梳背过去 啊，背头，对不对，哎，那 这样也是为了显得成熟大气， 短短的，对对对，飞机头。 哎，真的是男女通用的。 对， 关键这样一说的话， 大气。 哎，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鬼畜视频， 看一下， 大家一起 学一下。 对，大气刘海年轻，中分， 你看皮肤状态不好，大气。 怎么办？我还想再看一遍。 下回请本尊再全程给我们来一遍。 我还想再看一遍。 来来来，再来。大气， 刘海年轻，中分， 你看皮肤状态不好，大气。 这段鬼畜视频我可以连看十遍， 太棒了，真的是 都不嫌多。 哎。 说完了短发怎么自测啊，剪短发之前怎么自测，以及刘海的重要性之后呢，在这个时段的最后，我们也来说一说当下最流行的几款发型啊。时间不够了，我们要下个时段来说了。就是因为被电视剧捧火的最近的一款发型是乔妹的耳下短发， 嗯， 以及你在小红书上搜辛芷蕾关键词的话，一定会出来的辛芷蕾锁骨，然后 Tony， 嗯， 这个字条，然后告诉你的这几款发型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剪，以及这几款发型它们的奥妙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会被这么多的女生所追捧。 哎， 稍事休息，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 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现在的我

点。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一起改变，欢迎各位在2018年的12月25号，也是我们2018年度最后一期作为潮流梦工厂之一起改变出现在各位的耳边和眼前了。我是袁一， 我是宋慧乔，袁慧乔旁边的泽环， 那我是王一凡旁边的袁一。 王一凡听起来就很普通，袁慧乔也是。 所以这个明星本身名字所带来的气质和光环也是很重要。 对， 我们接下来说发型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说2018到2019年底的时候，你可能想做一些外形上的改变。 嗯，一定的。 从头开始嘛。 嗯， 发型很重要。刚才说到了，如果你想剪短发，怎么样去自测？男生和女生方式是一样的。 嗯， 总之你要剪短，大剂量的剪短的话，一定要提前自己先按照我们的方式测试一下。啊，另外就是刘海在生活当中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重要作用？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讲到最近很火的两款女生爱剪的发型。 嗯， 一款是乔妹同款的耳下短发， 很好看，清纯， 她剪什么都好看。 对 对，另外一款呢就是星之蕾的锁骨长度的中长发， 很好看，清纯，她剪什么也都好看。 星之蕾就是属于霸气型的。 哎， 对对对，她时而有刘海，时而没有刘海。 她是有刘海还是霸气型的？ 对，她的泪、就是她的力量在于眼神。 嗯， 对。那这两款发型到底在剪的上面有什么讲究？是不是真的可以拿着照片举着去找任何一个 Tony 老师都可以剪成？ 嗯， 或者说你的发质、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适合剪这两款头发？我们先来看一看宋慧乔乔妹的耳下短发有什么奥妙吧。第一款来自乔妹宋慧乔。 宋慧乔真是所有发型都合适吧？ 我觉得宋慧乔跟你有点像。 哇，你是不是没有戴眼镜？是不是没有戴眼镜？ 是其实肉肉的嘛，对不对？ 对，其实 宋慧乔 不是一个很瘦的， 对，不是瘦脸， 不是很瘦。 刚才导播间都集体吐，你没有看到那个画面？ 哪有？ 原来宋慧乔，真的是， 我们领导在吐。 对呀， 吴老师，我要走了，离开这个直播间。好，认真。宋慧乔最近这个发型是因为她那个新剧《男朋友》里面，然后剪了一个短发，之前被大家称作是耳下短发。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发型对我来说啊，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嗯， 就是它其实是剪一个就是类似像那种专业中叫 bob， 还有 bob 头，对，波波头。 对， 这个 bob 这个头发呢，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啊，是剪齐的嘛， 小 绑 底 的那种学生妹范儿的， 对对对， 然后剪个留剪点刘海。 对。 它的动感很重要， 嗯， 如果剪不好，就会感觉看起来就是比较哇，而且也像看一个假发，特别是你染了那种什么泛灰的这种颜色，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头发最好让头顶上啊，一定要一个修剪一些层次， 嗯， 啊，就一定要修剪层次之后，让耳朵两边就靠脸的这部分要稍微轻盈一些。如果它如果没有层次不多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大家很多女孩都有这个概念，它往耳朵一后面一塞，就这个耳旁边会多出很宽的一部分， 对对对， 就不好看。就老气，就是土。 对， 那我觉得让它稍微的有点层次之后，这一塞回来呢，它有点是薄薄的垂下来， 所以不见得是自己不适合这款发型，只是你的发型师剪的有问题。 所以要找像这样有审美的发型师。 啊，当然，你不找冬田，你找谁啊？ 看到了，刚才其实讲到说这款乔妹的耳下短发剪的时候，并不是如大家所想的，就是我们学生时代多少有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一剪刀剪多了，然后后来剪成了学生头。 嗯， 用我们无锡话说，那个头叫“铜箍带”。 铜箍带， 铜箓带就是铜骨头，就很像一个鼓。 哦， 那种圆圆蓬蓬，然后齐齐的。 嗯， 就像《金陵十三钗》里面那些学生姑娘们的头发。 嗯， 学生时代的，然后这边别一个卡子，这边别上去， 很漂亮，我觉得挺别致的， 就很清纯。但是不是所有年纪都适合，你在上学那个年纪是适合的。 是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剪这款发型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跟你的 Tony 老师要有足够的沟通，要告诉他说，哎，你要确定啊，我的头顶要有一些层次啊，我轻盈的蓬松感，然后耳边也要有一些层次。我们来大体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去跟你的 Tony 老师去沟通这件事情。 嗯， 首先这款头发它会 在耳边的时候有轻盈的刘海的状态，而且一定要露出你的耳朵。我们来看一下照片，你看乔妹在打理的时候，她是一定耳朵边会出一绺头发， 嗯， 耳前会有一撮头发是留出来的， 嗯， 其他的头发是别到耳后的。而从刘海的部分一直到耳后这个部分，它其实是有一个连贯性的， 是的， 它是有一个弧度的。你看，这样才会打消掉它那种沉闷感， 嗯， 从而增添一些灵动感，这是一个角度的地方。然后另外，绝对不是一刀切，是要从耳下到耳后再到颈部这个地方逐渐变长的， 嗯， 它是有一个流动性，有层次感的头发才不会让头发显得很厚重，让人觉得你是戴了一顶假发。两边的头发记得一定要别在耳后，鬓角呢可以有一些这样的碎发，我拿本人来举例， 有这样碎发很好看， 对，有这样的 少女感， 对，就会有灵动性。 对， 另外呢，你像乔妹这样搭配一些很简洁的轻盈的一些耳环的话，耳饰的话，你看就会更好看了。 嗯，但千万不要戴太复杂的， 就不要戴太沉的、 嗯、 之前我们说那个合作款那种大圆环就不适合在这样的发型当中来佩戴了。 还有细细长长的， 对，细长的耳线，你知道巩俐女皇她说她只戴长型的耳环， 嗯， 因为只有长型的耳环可以把你的脸修饰得更修长， 而且更适合她的气场。 对，所以这种细细的耳线是很适合女孩子来拉长脸型的。 嗯， 另外一个关键点在于她的刘海，中间一绺它大概会在剪在眉下的一个位置，要剪得碎一点，自然的垂下，不需要做一个很大的弧形， 嗯， 也不需要拉得太直，两侧的刘海呢可以稍微多一些，但是要顺着眉尾有弧度的，有一个渐厚的一个层次。我们来看一下乔妹的照片，就是眉中心这些头发是碎碎的， 嗯， 两边可以稍微多一点，但是两边的头发一定要有一个渐长的这么一个层次感、 嗯、你看在室外头发都纹丝不动，哎， 也没有纹丝不动，是有一些凌乱感的， 但这个凌乱感是合理的， 对，很合理，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 我们通常在室外你的刘海全部被掀起来， 所以这就是去西班牙拍的好处啊，而不是在北京取景啊， 真的每一个角度都很好看，哎， 对对对对，你就能看得出来，他其实在这部剧的拍摄过程当中，头发也在就忽长忽短的修剪过程当中。 而且你看，如果你的托尼老师真的可以剪成刚才照片当中那样子的话，我觉得是不挑脸型的、嗯、 其实不太挑， 对 对，不管只要不是太夸张的脸都没有问题。打理的时候就 请问什么是太夸张的脸， 就比如说太胖 啊， 或者说完全就这样的脸， 有到这样的脸的吗？ 太大， 很想采访认识一下。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女性的观众可能会说就是我的托尼老师给我剪完以后，当时出门的时候觉得很好看、 嗯、 只要一洗完，自己洗完以后就不会打理了。 对，托尼老师都很会打理、 这个、对，就是剪完和洗完头以后才是检验这款发型是不是真正适合我日常来使用的一个试金石。 你很多次如果你要跟你的发型师说我就不用做造型，直接走，吹完就可以走的话，他通常不允许这样子的。 哦，大部分的发型师是这样的。 对 对，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个敢这样做的发型师，说明他对自己的手艺是很 非常自信的， 对，是很有把握的。当然、嗯、这款发型打理的时候有一些小窍门、 啊、 首先发根是一定要有蓬松感的，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冬天老师也说了，剪的时候如果能够在你的头顶部就剪出层次的话、 嗯、 它就自然能够通过头发的长短的支撑感就能够把你的蓬松度给撑出来了。 是， 但如果没有那么好的手艺的话，那你在每次洗完头吹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头发贴头皮，所以你最好能够用吹风机和那个圆的滚筒配合去吹、 嗯、 但这招其实自己给自己吹还是挺难的，你要分层然后这么拉上去。更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低下头去这么逆着打理你的头发， 嗯， 这是咱们上次冬天老师也有教过的，这样就可以让你的发根都立起来，尤其是你抹发蜡的时候。 对， 发蜡最忌讳的是抹在发尾上， 嗯， 它就会又加重你头发的重量，同时还会让头发变得打绺很黏腻。 对，看起来很恶心。 一定要倒着头去抹发根的位置、 嗯、 把它搓喷了，然后再回来去打理你的这个纹理， 后面几乎就不用怎么打理就会很好看。 对，那中间的刘海呢也不要卷得跟格格一样， 嗯， 就弧度那么的明显， 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女生一起来以后先拿一个那个卷发棒 卷、 就是、卷筒卷 对, 对 卷滚 对就是那种 卷滚 不充电的那种、直接就给它 固定住 对对对， 那个其实很适合长一点的刘海 啊， 对，然后弄出稍微就是欧式一点的刘海、但是像你这种长度本身就是到眉中心这边的，所以你不需要用那种卷筒太夸张的去做它那个卷度， 哎 用吹风机稍微带一下或者用夹板稍微带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太直贴着额头，也不要太卷，卷出一个小虾米那样的弧度就可以了。 我最近在用那个单层吹风机的最强档，然后吹这个刘海，你只用吹大概六七秒吧，它刘海就真的可以炸起来，迟迟不下来。 你就这样对着吹吗？就站起来那种 吹 吗？ 对，很好吧，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 你这样很可怕。然后这款发型最好染的时候，你的发色要偏深一点，不要染一些什么浅亚麻呀，什么绿棕绿色呀， 金色。 对，因为太浅的颜色会显得你的发质不太好，深色呢可能会显得发质的质感更好一些，同时也会显得更顺溜一些，也会有一些减龄的对感觉，总之如果你还看腻了这款发型的话，也可以学习乔妹，因为这款发型其实它长度是在的，你可以学它这样半扎起来 啊， 把上面一半扎起来，下面依然长度是到耳下的，这样也依然很俏皮，但是记得耳边一定要留两撮碎发下来， 很 yummy 的感觉， yummy很 sweetie 的感觉， 哎， 另外对于没有发际线困扰的人呢，还可以用这款发型来做一个变形，我自己在家也试过，也还蛮可爱的，就周冬雨本人很喜欢梳这样的头发，就是用你的前面的刘海就是扎小辫子， 周冬雨脸太小了， 对， 我们先看一下图片， 对，你可以像周冬雨这样编小辫，你看 这个对脸型要求太高了吧， 并没有他其实本人它的薄肉也不算太小的，它属于饱满型的，天庭饱满型的，它这样扎起来也会很好看，然后特别俏皮， 还温婉的那种， 俏皮且温柔，所以这样的一个扎法是值得大家来， 有点像秦海璐刚才那张， 来整容之前的秦海璐这个事情是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的呀， 是吗？ 对啊，那么明显 OK 反正那个感觉那个角度还蛮像的， 就跟孙红雷拉了双眼皮一样众所周知啊， 最近的事情吗？ 孙红雷拉双眼皮了，你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太 out 了，真的是，一会儿也补下课。 对，你一定要好好仔细观察一下。这款发型稍稍有些偏，就挑人吧，也不能说所有脸型都适合，至少方圆脸就没有那么的适合，就是你的下颚如果太过宽大的话，是不太适合这款发型的。 是的，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乔妹的耳下短发要怎么去打理，然后在剪的时候怎么去跟你的 Tony 老师沟通。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第二款很火爆的头发，就是新植蕾同款的锁骨发，来剪的时候什么样的奥妙，以及打理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我们来看一下。好吧，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款现在很流行的，就是你去小红书上搜一下，只要搜新植蕾这个关键词，后面跟的都是锁骨，然后 Tony 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拿着新植蕾的照片去找你的 Tony 老师剪，说会适合所有脸型的女孩子，可以拯救一切不完美的脸型。 其实这款头发跟那个刚才宋慧乔的头发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呢宋慧乔的头发剪得比较短一些，这一款呢新植蕾的头发呢相对长一些，像这样的头发是这样，这个头发呢就是说你看它也有刘海，然后前面也是这种挡脸的这种发型， 而且它的刘海长度是感觉就恰好要戳到眼睛里的那个长度， 对， 它已经戳进去了呀，这张 这种头发呢在生活中啊，很多人就是在分缝的时候可能会分在三七这个问题上，因为生活中这是拍照片好看， 对，生活中觉得太 上周就大家找不着你， 对， 你也找不着大家， 对，太麻烦了。 对，有的时候你就有 layer 之后的，它有一种飘逸的感觉，所以风一吹起来之后，它其实往后飞的，哎，会很好看。 对， 但照片上往前是有那个艺术性。这种发型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在寻找这个发型师修剪的时候，很多发型师喜欢把这种头发剪得特别的碎，很多人头发如果少的话，再打薄就看起来像没有了， 对， 像掉发。 对， 那我觉得头发要让更多的人对这个头发要产生好感的话，我的建议啊，不要大量的打薄，因为大量打薄会让头发看起来就是当时可能好看，好看一两天，然后那接下来几个星期让你会觉得很困惑，特别是你自己在家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打理。 冬天老师，有些发型师是他就这样告诉你的，这个款发型只适合2周，2周之后你要再来剪。 真正修剪好的头发啊，我说实话，真正修剪好的头发，能保持2-3个月，甚至是更长时间。 真的呀， 长得很长也还好看，就基本上从短的长成长的，都那个型都很好看。 你看新植蕾的同款的锁骨短发也没有那么简单吧？ 首先其实就这个问题也有人采访过辛芷蕾本人，说你知道这件事情吗？就是搜你的名字以后后面出来的关键词都是什么发型啊 Tony 老师， 嗯， 就说他自己表示知道， 嗯，然后还带红的 Tony 老师 心情很复杂。这款发型其实确实火起来也不是没有理由，因为它确实相对好处比较多，比如首先显得很蓬松， 嗯， 就会拯救那些发量偏少的人。 好像女生普遍有发量偏少这样的困扰， 不是女生，是现在大部分的城市人都有这样的困扰， 也是 男生更有，男生还有谢顶的风险呢，不是我说你 干嘛脾气那么大？是最近有被攻击吗？ 不是啊，你干嘛要针对女生说什么好女生通常都有发量偏少这样的问题？ 因为女生经常讨论这样的话题啊，就是一抓掉下来一大绺什么的，男生都不会啊。 男生是因为你头发短，你们感觉不到。 你说的对，是这个原因。 对啊，嗯，你隔一段时间，你一年隔一年，你照一下自己的发际线看一下。 男生只会突然间有一天，哎，我怎么顶上都没有东西了？ 啊，没有这么夸张 啊， 就是头发剪得碎，层次感很强，怎么甩头都有一种吹啊吹啊， 你的骄傲放纵。 对对对，这个歌咱们都听过了哈。 哎， 嗯，就很有律动感，不用费尽心思去打理的，就是一丝不苟，不用去打很多的发胶啊、定型产品，然后让它去保持一个状态，就很随性。 嗯， 那这款发型呢，不管是方脸还是圆脸，很多有问题的脸型其实都得到了一些重生。虽然看起来层次很多，但是剪的时候呢，你要质疑，就是刚才冬天老师也说过了，不要就大量的去打薄。 嗯， 大量打薄以后，你的头发就回去无法自己打理，就是如果你不借助专业的那个卷发筒去一层一层的分层吹的话，它就会支棱的哪儿都是， 会非常的薄， 因为它头发没有重量了嘛，它自己垂不下来，它就会翘的哪儿都是，跟天线宝宝一样。 嗯， 这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其实这款发型总共只有两个大的层次，一个层次是耳下脸颊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刚好能够遮住颧骨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一张辛芷蕾自己的一个自拍照，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大层次。 嗯， 看到没？对，这个地方正好可以遮住你的高颧骨，如果你有高颧骨的话。嗯，这个层次呢一定要和刘海连上，修理出一些层次来，这样不管是自然的散着还是扎起来，它都会自然的掉落一些碎发下来，就很自然很随意。另外一层就是这个发型的亮点，就是到锁骨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们刚刚有一张照片看到了，这个位置是能够大幅的修饰你的脸型的。 嗯， 因为它的这个弧度是可以把你的脸型去修饰掉的。 对， 不管你的下颚是方的还是圆的还是大的还是双层的，可能都能被遮掉一些。 对，它走一个椭圆的路数嘛。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都变成了鹅蛋脸。 嗯哼，所以发尾稍稍要打得薄一些碎一些，这样才能有贴着脖子的线条出来。另外就是刘海一定不能太整齐，一定要有那种就是几根快要戳到眼睛里面那个感觉。你看你看，一定要有长度。 这个就是以前妈妈们会说你怎么剪一这么邋遢的发型， 因为以前要一直要写作业嘛。 嗯， 如果挡住眼睛确实对视力不好， 然后男生就会很喜欢看女生做一个很可爱的动作，就是这样低着头 吹 刘海。对，就显得非常的可爱， 很俏皮。 嗯， 这个动作其实更适合齐刘海做。啊， 齐刘海太厚了可能吹不起来吧， 就是薄薄的齐刘海嘛。格格做。 对， 小燕子。 对对对， 紫薇格格。嗯，等刘海一长了以后，你还可以把这个刘海往两边一拨，它可以省了理发钱。 哎， 对吧？其实辛芷蕾也是大本喽。 对， 剪这样的发型，你把本露出来也没有什么。 一波儿叫中分御姐的。 对对对，就很霸气。 嗯， 所以这款发型其实相对还是挺省钱的，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太多经常的去打理。这样一波还可以变成，现在据说有一款发型叫网红八字刘海。 八字刘海。 网红八字刘海就是这样的呀。嗯，就往两边一拨。 这不就是中分吗？ 这不是中分，这是三七分。就有点类似， 因为分的比较多， 就类似，就如果我刘海再长一点的话，我这么拨开就是网红八字刘海。 啊， 嗯，对，女孩的名字有很多， 很像《还珠格》里面的那个皇后的那个发型，她就是八字刘海。 啊， 你还记不记？ 好好好， 标准的。 另外也可以像有一部剧叫《我的 ID 是江南美人》里面的女主一样，直接斜分，然后到锁骨这个长度也很乖巧。 嗯， 就这种，其实就是 long lob， 就很乖乖的。 啊。 这款发型我觉得好几个女明星都在剪，江疏影， 生活当中也很多人是这样的， 江疏影， 嗯， 郭天宇， 张璐， 张璐， 他这是什么女明星都没有听过， 郑板桥， 张璐是有的，是有这个女明星的。 哦，好吧。然后在发色选择方面，最好选棕色、黑茶色，依然还是要就是偏深色系一些。 嗯， 搭配起来就是会更有高级感，尤其如果你还有一张类似辛芷蕾那样的厌世脸。 嗯， 就是唾弃一切的话，就会显得更加高级。 或者是小郭这样的天生坏脸，也会显得很高级。 你为什么要谁不在说谁？ 他再我也会说。 和刚刚乔妹的短发一样，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这款这个心之类同款的锁骨短发，一定要保证你头发的空气感要蓬松。所以你吹的时候依然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你把头发倒过来吹，逆着发根吹。或者用夹板，在夹发根的时候定几秒，竖起来定几秒，让你的发根可以稍微立起来一些。然后刘海呢，一定要用夹板顺着你的脸型往内卷。 啊， 修脸效果就可以100分了。 但这个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离皮肤太近。 夹板还好，就那种 我经常这样卷会烫到自己。 电卷棒真的是很容易烫伤自己。但是还好我们现在有 Dyson 的黑科技啦。 好了，很棒很棒很棒。 发尾呢，最好也可以用夹板稍微带一下，带出一些 C 字的这样的外翻，往外的外翻，让它更贴着脖子一些，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自然的弧度。你看， 就度很重要，千万不要翻的时间太久。 我这个长度是因为它正好到脖子这边上头，所以它自然会压出那个弧度。 对。 但是如果你已经到锁骨这边的话，你最好能自己带一下。 是的。 对，这样呢就可以。就是这样的修饰的这效果会更强一些。内扣的话，如果太过内扣就很乖巧，就偏日系和韩系一些，就没有那么高级了。这款发型的重点就在于它的高级感。好吧，偶尔换发型可以，也可以像辛芷蕾这样，在发尾稍微加几个卷，就成熟气息就更重一点。同样的长度，但是不一样的打理方式，就会有不一样的感 觉。这个适合年底的年会啊 ，party 啊。 对，当你穿上了镶珠、镶串、镶钻的礼服之后，这样的发型就很适合。我们花很长时间说了一下从头改变头这个部分要做一下什么样的变化。 头是每年一定会做的一个事情。 对，头发的事情上面也是需要大家好好的用尽心思的。说完发型之后。妆容上面，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这个时段先来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在色系上面应该怎么去选择。通常身边很多女生都会觉得说，哎，秋冬我要偏焦糖色系，奶茶色系，尤其是唇膏方面。但是呢，彩妆教父李冬田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样的奶茶色系、大地色系、焦糖色系反而不适合肤色偏黄的亚洲人。那怎么选？我们来看一下。 亚洲人的秋冬颜色最好涂的稍微明显一些，淡一些的口红啊，对于皮肤本皱纹、细纹呐、暗沉呐、气色不好啊，其实我觉得都不太适合，因为那样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糟。反而我觉得要鲜亮的颜色，比如说，哪怕很多人说我不太愿意化妆，那么好，那我觉得你就选一支明显的唇膏，因为嘴唇的颜色一提亮，马上你就人就 气色 特别好。你用特别特别浅的唇膏，应该那就得配比较明显的眼妆，或者眉毛，或者头发，反正总得有一个什么亮点。浅色适合比较圆、比较方的脸型，那瘦脸型的人就特别不适合用特别自然的，就比如脸很长啊，或特别瘦的人，不太适合用太浅的口红，那样会让你看起来更瘦长。对。如果皮肤看起来就是比较素，或者是只是涂了粉底，画了眉毛，不太愿意太画其他的话，那我倒建议可以用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红。 说的就是我呀。 对，橘红也好，粉红也好，正红色也好，反正只要是红，可能然后我红了太明显了，怎么办？怎么办？ 那就涂紫红。 有个方法，就是把所有颜色涂在手上，然后拿手指蘸完了以后，轻轻的拍在嘴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每拍一层，你就看到这个颜色的这个附着嘛，就能感觉到说啊，我也许这个颜色好看，也许那个颜色好看。 对，女孩子如果就是今天素颜，但我只涂了一个很明显的口红，然后男同事就说。你今天 干嘛？ 说你今天见什么人？干嘛打扮这么好看？因为他只看到你的红嘴唇。但如果其实你今天化了很精致的妆容，可能有眼妆啊，什么什么正大睫毛，唯独没有涂唇膏，你的唇色是白的。就是你的自己的本色。 所以好多人觉得你是素颜。 你今天生病了吗？ 对。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要不要带你去开药？ 没事。 身边生活着这样一些糙汉子也真的是很难。如果多一点像冬天老师这样会欣赏的男人多好。 Roma, Roma, Roma, Gaga, ooh la la, what's your bad romance?I want your ugly, I want

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九八二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九八二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准备很期待的迎接2019年的袁一， 我是齐刘海大眼蒙蒂泽环， 那我是37分霸气御姐袁一。 大家好像并不关心我们是谁。 对，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干货，告诉你在年底辞旧迎新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去以一个全新的面貌面对你身边的人，或者是面对全新的一年。 这种仪式感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有的。就那一两天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换了一个造型，整个人也变得不一样， 就你心情会大好。真的，可能年底会有很多事儿压着你，比如说报表啊，年终的总结呀， 送评啊， 对，送评，然后包括咱们没有的什么年终奖，然后你的数额和别人不一样，比别人少啊，但是这个我们没有这样困扰，因为我们没有。但是你们可以晒一下你们的年终奖啊，让我们开心开心， 让我们更气啊，对啊， 让我们替你们开心一下，然后内心再说、生气的话。我们刚刚说到，就是从发型说到妆容，在色系的选择上，其实对于黄皮肤的亚洲人来说，可能更鲜亮一些的彩妆唇色会更好的帮你去提亮你的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尤其是当你的整个皮肤状态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你特别需要一款亮丽的唇膏去吸引到所有人的关注度，因为你即使整张脸都烂脸，但是唇部很少会烂。这就是一件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可能你最近皮肤上很不好，过敏了，全脸都不能抹任何东西。你知道，女生经常有这样的状态， 对，我也发现了。 过度去角质、 就是因为抹东西抹太多了，是吗？ 其实不是，有的时候可能是清洁过度啊，或者是去角质过度啊，或者说皮肤本来角质层比较薄，然后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洗脸，就把你的角质层越洗越薄，就会容易在这样的就是季节交替的时候，或者说室内很热室外很冷，这样温度大变化的时候，你的皮肤受到刺激，然后毛细血管扩张等等各种各样的， 确实很惨。 对，那你的唇部基本上还算是比较争气的，那你就可以用一个鲜亮的唇色去吸引到所有人的注意力。 就是大家过来看我的烂脸吗？为什么那种情况下还要吸引大家注意力？ 让别人不去关注到你脸上那些其他的瑕疵 啊，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唇上。明白。 你的脸上只要有一个亮点嘛，而且这么小的一张脸有一个亮点就够了。 也是。 对，好，说完这个唇色选择之后，解决大家一个误区之后，我们也来说一说眼影的选择上面。这件事情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从身边的孩妈的朋友圈里面发现的，就是家有女孩的家长几乎都发过自己家闺女 cosplay 艾莎公主的造型 啊。 因为自从有了冰雪奇缘以后，几乎没有一个女孩子是逃脱过艾莎公主的魔掌的，都被路转粉了， 确实很好看。 对，就是动画片当中的人原型是好看的，但是当这个妆容和她那个湖蓝色的纱裙出现在 亚洲人的身上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格格不入， 违和感。 对，因为黄皮肤嘛，然后你配那个湖蓝色，就它其实本身就是不太搭调。 嗯， 然后还有小姑娘喜欢涂蓝眼影， 还有就是小姑娘趁妈妈不注意，就拿妈妈东西乱往脸上涂，眼影是一定是第一个地方先涂的地方。 对，我小的时候也干过这个事情。我小姨有一盒，当时因为物资很匮乏嘛，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那么久远， 很久远的。我大概3-4岁，我5岁， 那时候你就5岁了。 我5岁，95年的时候，我妹妹三岁，对，她92年的。我们俩在家翻我小姨的柜子，找出了一盒，就是从韩国进口那个彩妆。你知道那时候国内连羽西都还很少的时候，有那个韩国的眼影已经很了不起了。 是。 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很爱臭美的孩子，从小就是，我知道那是眼影盒，那个里面有两个格子，只有两个，有且只有两个，一个是黑色的格子，一个是湖蓝色的格子。 妈，你印象这么深刻？ 很深刻。湖蓝色就是比这个话筒罩还要浅的湖蓝色，就是艾莎公主的湖蓝色。我当时已经有概念了，就我知道把黑色的那一块涂在眉毛上。 妈耶！ 我就把那个黑色涂在眉毛，有一个小的那个刷子，就涂在眉毛上。然后我妹妹3岁，她本来也不太懂，她就把那个蓝色的抠出来，因为鲜艳嘛，就满脸涂。我姥姥一推门进来的时候吓一跳， 哇，阿凡达！ 不是，先是被我的那个蜡笔小新的眉毛看到，说：“要死了，你干嘛呢？画什么了？”就是南方人你知道吧，然后再转头一看，我妹说：“笑笑，你怎么回事，哪儿磕了？”你知道姥姥老眼昏花，她以为脸上那个青一块蓝一块的是磕了的那个淤青，给姥姥吓坏了，说：“圆圆怎么回事， 你还打妹妹， 你怎么没有看好妹妹，那个怎么摔成这样。”后来等我小姨回来都气坏了。 这不是冰雪奇缘里面的那个两个公主之间的故事吗？ 那一盒粉都只剩一半了，就都被我抠出没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蓝色眼影从古到今都吸引着亚洲人的 目光，因为觉得亮吧，亮吧。 但是可能很少有人 能够用得恰当好处。 还有金色，我跟你说，用的恰到好处。对， 就金色大家也爱用， 金色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它有提亮嘛，高光什么的来用。但是湖蓝色作为眼影怎么样大面积的使用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干货版的关于蓝眼影的故事。当年不就开始有那个Let it go, let it go。 冰雪女王， Elsa。然后你就会看到街上有很多小女孩，她们会穿着 Elsa 那个湖蓝色的纱裙。 我的妈耶！ 然后在一些聚会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小小小小的年纪，然后也画上湖蓝色的眼影。 然后呢，这个蓝色画好之后呢，就是这样的，再画眼线。画完之后呢，就是这样的，再加眼睫毛。 其实我觉得湖蓝呢，一定要配那个皮肤特别浅的人，就是白白的，像白种人，他就湖蓝就好看。因为湖蓝这种颜色，其实涂开了以后容易青。 对， 所以青呢，在如果在比较肿的这个皮肤上，就会感觉上让人觉得有点被打了一样那种。但如果涂好了还好。所以我的建议，如果你用湖蓝的话，你可以用金棕来打底。然后在金棕的上面，在眼球的正上方压上湖蓝，也许是个好方法。 你看， 棕和湖蓝实际是一个反差性比较大，而且也是大家会容易接受的一个搭配。 眼影呢，涂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讲究，你要用大地色系，拿你最爱的大地色系先去打底，然后用那个棕色系去中和掉那个蓝偏青的部分，然后这样它对于你皮肤的友好度就会提升好几个 level。 女孩子们都很不容易，我觉得都是画家。 对，你要学习很多知识，比如说色彩学，什么颜色跟什么颜色叠在一起，怎样怎样。 对 对， 当然每个人都要学审美学。 当然，美学这个东西是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环节都不可缺少的，不然要不然你就会出现刚刚视频当中出现那个小女孩在发那个美妆视频， 她觉得自己非常的美嘞，就觉得自己画得很成功。 小姑娘有自信是一件好事。 对， 美学的事情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 小姑娘也可以向李嫣学一学， 也可以多来收看我们的一起改变啊，也可以报名加入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说了这么多，在年底聚会前你可能需要去避开的误区，然后你可以去尝试的一些改变，和在改变之前你去做一些测试能够保证你的改变更加成功的一些小秘诀， 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自己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情。 啊， 我最近其实很火吧，就是上一次蜜蜂少女队来的时候， 嗯， 我拿来了一个口红包，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还被其中几个小姑娘说哇，这个包很好看。 是的， 那个包其实是今年D 字打头那个彩妆品牌 D 字，四个字母组成的。 嗯。 彩妆品牌出的一个节日的限定款， 嗯， 它里面一共有包含六支口红，一支他们品牌最火的999正红色， 嗯， 四号999，另外五支是就是也是正装，但是小管。那个包呢，其实是个赠品， 嗯， 也就是说那一套里面重点是口红，包是一个附属的赠品。但是那只包因为太好看了，它只是一个拉链的手包。但是你只要经过一些小小的巧思和一些 DIY 的能力，你可以把它瞬间变成一只专柜售价五位数的链条包。 哎，你不说的话真的看不出来。 对，不说的话完全看不出来。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实现这个花四位数实现五位数效果的这样一件事情，我呢就自己亲自动手尝试了一番。 不对，这口红要四位数， 因为它是因为你单买口红一支也得将近300块钱啊！ 我的天哪， 3680，其实那个套装还是划算的。 嗯 嗯，因为它才1000多一点。 好的， 没有到1500。 好的，男孩永远无法理解这笔钱的投入。 你想，你花这个钱，你花四位数1000多的价格，不仅买了六支， 你六支哪用得完哟？ 哪个女孩子没有超过六支口红的？请举手，我很想 欢迎报名， 很想认识你们来参与一起改变。就六支口红以外，你还有一支。看起来像是五位数的包啊， 那很划算的，听起来就很划算。 对，那大家怎么来操作，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为大家来录制的这一款包包的改造视频。 Hello， 大家好，来给大家拍这个改造化妆包的一个视频。现在我已经把这个化妆包里面的口红包里面的这个软塞子已经全部剔出来了，里面是有一个镜子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的工具来介绍一下，一个这样的白色的硬的叫电石，这样一会儿在敲动的时候就可以保证包体不会被损坏，不会被变形。然后还有两个，这个专业术语好像叫奶嘴扣，这个最后钉上去以后是要用来挂包料的，很重要哦。螺丝钉，还有一些垫片，这样的小十字钻，这个一会儿要钻洞，噔噔噔噔，大狼头。链条呢，你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我会选两个，一长一短的。这个短的呢是一个塔罗牌的形状，然后还有一个 logo 的花瓣。另外还有一个长链条，噔噔噔噔，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啦。好，现在把这个电池放在这个包里面，你去找到在打孔的位置的，放在这个拉链后面这一块地方，你直接紧贴着这个缝线的地方就可以了。然后把肩的这一头朝着这边，特别好。然后因为如果电池继续放在里面的话，你的洞就没有办法继续打下去，所以这个时候还要把电池拿开，就可以用这个十字钻在这个孔的地方就做一个印子，你看，对，可以继续转下去。我找一个相对牢固一点的桌子去敲才行。然后就是这个钻洞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它这个里面框架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比较接近小木板的一种比较硬的一种东西，然后如果你从外往里敲太用力的话，可能会把这一整条框架的木板都给敲变形了，就给敲脱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那个软硬的劲儿，千万不要太大力了。然后敲到差不多的时候呢，也要从里面往外按着它那个洞的那个位置再从里往外去戳，就可以彼此把它戳给戳开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往里面加垫片，套上这个螺丝钉，从里面套进去。这个胶水在这个螺丝钉上面稍微蘸一点胶水，这样可以保证它更加牢固一些。我指的牢固是指这个螺丝钉和之后的奶嘴的圈可以更牢固一些。好，为了遮住这个洞眼呢，你可以再加一个垫片，从外面加一个垫片，再把这个 在嘴圈给它装上去。然后接下来拿这个长链条，从两个红圆圈穿过去，因为我买的是那种既可以单链背也可以长链背的链条，我觉得会更方便一点，既可以斜背也可以单肩。然后它的这个头上会有一个这样的扣，扣穿过去就可以啦。很快就要大功告成，这一步可能需要借助一下老虎钳。 怎么样，就这么简单，整个视频大概也就是花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拍完的， 嗯， 就改造完毕了。关键是前提就是你要买两根好看的链子， 嗯， 我是那种又喜欢手拎，然后又喜欢斜肩背，还喜欢单肩背， 女孩都是这样吧？ 对，所以就很建议大家去买一根短的链子，再买一根长的，能够从左穿到右的一根长链子，因为这根长链子，当你把中间那根提溜起来的时候，你就又可以变成一个对折的单肩背的短包。 嗯， 然后拉长了以后呢，单根的时候就是一个斜的长胯，手拎那个塔罗牌那个粗链子的时候就是一个手拎包， 嗯， 所以很百搭。这只包改造完了以后，唯一的一个 bug 就是它的口朝下， 对， 然后又有拉链， 因为本身是化妆包嘛， 对，你拿取东西的时候可能不是很方便， 嗯， 但是我觉得你花了多少钱，你就不要去奢求它可以跟一个正常的包一样，又能装，然后又好看，又怎样怎样。我觉得这是不失为在这样的一个年底，然后跨年的过程当中，几个小姐妹在一起做一个亲子派对的一个。 你还有一个话题点。 对。 然后呢，你还可以跟她说，你看我这款包就很特别，一般的包都是从上面开，我这边是从下面开。 就是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邀请 你的。这是地下品牌专门设计的一款限量版。 不用这样骗人了，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你可以邀请你的姐妹们跟你一起来动手。 啊，像茶话会一样。 对，茶话会一样，大家一起来 DIY 一个小工坊。 嗯。 你们各自选自己喜爱的链条，或者有人专门来准备链条。 嗯。 有人专门来准备一些配件。 有人专门来提供茶水。 对，专门来烘焙饼干。也可以就是一个愉快的下午啊。 是的。 对，就是聚会的方式，聊天的方式，除了几个女孩团坐在一起然后自拍八卦以外，还有很多有意义的方式。 但是女孩好像只想做第一种吧。 不，你 DIY 包的时候也可以一边八卦。 然后一边砸到了手。 一边捶的时候说，哎，你知道那什么吗？ 啊，棒也砸到了，现世棒。 对，小心一点啊，动手就要小心，因为那锤子还是挺疼的。好，时间到了下午的6:18，我们稍后的半个小时的一个时段里面呢，还会教大家一些在冬天一定会用到的围巾的一些围法。 嗯，这很重要， 这很实用。怎么样可以让你的围巾变得又暖和有保暖度，同时还可以显脸小？ 我觉得男生应该好好学一下， 男生 通常不会围。 对，我们今天不会像以前的节目当中就是手把手教大家来围， 嗯， 但是会给你们总结几个规律，就是什么样的围法。 嗯， 就是围巾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嘛， 是， 所以大家自己通过我们的一些规律总结出来的规律以后，自己去摸索一下，入手其实是很快的。包括围巾的颜色跟你大衣的颜色的搭配，要怎么搭才会更和谐？不要走开，稍后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那些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 才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头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 来源一的一起改变， 今天是星期几，今天转阴，听说还有降雨，无聊的口头语，神仙拉近了距离，街上都

因为你在我心上。 我觉得这个土味情话真的记忆点很好，就是我也是只记住了这一个。 啊，你也记住了这个？ 我对这个土味情话也是 啊，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 然后我 另外、 我另外会的一个叫做、我生在南方，长在北方，认识你也算是去过了别的地方。为什么冷场？ 太可怕了，这个土味情话真的是 啊。啊，好了好了，这是小插曲、我们来说围巾的违法、你看下的手机的那个投影都断掉了。我们先来归类一下，在围巾的违法当中大概可以分成几类。首先最常见的一种，我们称它为常规违法。大家想象一下，大概就是围一圈嘛，然后各留两个角在你的胸前。 对， 然后这样的蓬松度呢是根据你自己想要的来做的。基本上这样的一种违法就是不太容易出错，你什么样的围巾什么样的穿搭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围， 短的长的都合适， 对，宽的窄的也都可以这样来做。这是常规的技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日常的穿搭基本上都不会出现错误。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两个注意点。第一，就是围巾的宽度不能太窄。就你不能用那种类似丝巾的那种宽度。它就会太窄，首先肯定不保暖，因为它会漏缝。其次，漏缝那个部分也会导致这整个围巾的那个立体度和饱满度不够。 太窄的话，你就可以学空姐的技法， 而且还很显脖子短和脸大。对，第二呢，是围巾在绕的时候不能绕太紧。因为如果紧紧的贴着脖子的方法的话，对于脸稍微大一些的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友好了。因为我们今天说围巾违法的时候，同时还要给大家一些能够显脸小的技法。所以像刚才展示的是那种比较蓬松的技法，但如果你像这两位模特这样紧紧的贴着脖子来系的话，当然他们本人并没有问题，因为他们脸足够小。 是，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咱们这么紧贴着脖子绕那么一圈的话，虽然留的两溜感觉很长，但是你的整个脖子被禁锢住了以后，你的脸会显得更大， 主要会很勒吧，勒得久了以后脸色会发青。别说你怎么了，是喘不上气来。 正确方法就是在围的时候一定要给脖子一些空间，有一定程度的蓬松感，这样任何一种脸型都可以显得脸很小。就有一种脖子很粗大但是脸很小，就是那种对比嘛。对比的一种错觉感。 还可以把我们的双下巴遮起来， 你看，就是你想象一下你的头埋在了这个围巾里面，又温暖又舒适，然后同时还显脸小。 而且这种方法男生女生都适合， 对， 百搭。 这是第一种常规技法，大家都会。但是呢，注意点还是要值得提醒的。我们来举几个范例，比如说梅根王妃，她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拍到这样的围巾的技法。 其实这种大大的围巾不太好系哈。 就是这种大的围巾，比较宽的一些围巾，它的好处 在于太长了， 只要不是太厚，你基本上可以把它拢在一起，拢起来，然后这么绕圈， 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样转哈。 不是一层，就一层。 因为现在很多的围巾都会很长的那种，你没见过吗？ 没有， 就是那种非常长的那种。 我的妈，那可能是妈妈织的吧。 然后你就这样一圈一圈，不是很多女生会喜欢那种直接坠下来的那样的长度的。 是很多年前就是蓝色生死恋时代的围巾了， 现在还是有的。 还有， 对， 那我很想见识一下。接下来，在刚刚的常规技法当中，也有一些变形的技法，就是把你的这个两溜呢一前一后来摆。是同时放在前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像这位模特这样。 那这个就是原本是在前面的放，往后面甩一下就好了。 对对对对，或者你也可以原来两刀在前面嘛，然后你就直接把它转个方向就行了。原来是这样，往这一转，转九度就可以了。这样又保暖，然后同时还好看。像你刚才说的，就这么绕一圈的方法搭在肩上呢，就可以让你留出来的那两道两条会更长一些。 你说那样是狼奔， 并不难看啊。 其实就是上海滩的那种技法呀，只不过它因为更宽了一点，它往下搭了一下。 对，这种带虚的、带这种流苏的，其实更适合这样。而且这种围巾的留的长度更长，其实还有显瘦和显你的比例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这种正常的围法千万不要太规矩，就是不要让大家觉得弄得很规整很整齐，反而要随意和蓬松度要足够。其实跟我们打理发型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但我觉得围巾要整得很整齐也是很难哎。 比较难。 嗯。 有啊，有的一些面料它会比较支棱一些， 它就会不会，比如说有的围巾它那个边会窝回去， 嗯， 有些它不窝回，就这么直愣的这么杵着，就很难看，就像一张纸一样在你面前。 啊， 那样的围巾就， 我有时候会想要把围巾整很高，然后把自己脸藏起来。 你可以就是这一部分面前的这一部分像口罩一样把脸挡出来， 对， 另外的一部分就要就是该柔软的柔软，该窝进去窝进去。 嗯， 接下来的围法我们称它为堆积式的围法。这种层层堆积的围法呢，优点就是可以显你的脸巨小无比。 嗯， 围的方式很简单，就是能围几圈你就围几圈，把它堆起来。 这就是大围巾了， 对，就适合你说的刚才那种一圈一圈又一圈。 嗯， 但你围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勒着了，一定要留出空间来，也可以在尾部打个结儿，打个结儿以后它其实那个堆积感就出来了。江疏影小姐姐前几天在机场就这么围的， 嗯， 这样就瞬间把你的脸变得很小很小。 那这个结如果打不好的话，会不会很像狼外婆？ 不会啊，你但你别系得很紧，就是还是松松的，系一下、 嗯、 固定一下就可以了。就是尾部有流苏的这样的款式，露出一小点这个流苏这样的小尾巴，它不规则感其实更显活泼。这位女博主她剪了板寸，她围这样的围巾，然后蓬松度本来剪了板寸以后头就小了， 嗯， 又在这样堆积式的围巾里面显得脸更小。 嗯，这个也是男生可以学，这几种男生都可以用， 男生完全可以。 是的， 当然这个打结的位置其实你完全可以自己去调整，如果你觉得放在前面不够方便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转到后头去， 嗯， 或者放到侧面去，都会更灵动一些。你看背面的效果也很好，这样就成了背影衫。 这个背面很好看， 对，背影非常好看。但也可以像这样放侧面，堆积感很重。 嗯， 你的这个两个流苏也可以选择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都可以。我现在也要选择坐下来，这是我们刚刚讲到在围巾的系的方法当中，堆积法除了可以不停地多绕几圈以后，还可以在尾部打一个结做一个固定，这个结呢方向也是可以自己随意调整的， 可以在正面打完以后再转过去。 对对对对对对，谁会这么实诚非要在后面打结？ 有些人真的会这个样，要我可能就会一直在后面打，而且自己怎么那么笨， 你就系好了转就好了 啊！ 不要注意这种围巾的，就是系法薄厚程度一定要控制好。 嗯， 因为如果太厚呢，你就头就动不了，就跟就是脖子受伤以后架那个保持器一样， 嗯， 就会动不了。我经常围围巾，如果围多了圈以后，就会有一种脖子被固住的感觉。 嗯， 就这是你的材质选择上面薄厚程度要适中，自己舒服为宜。另外呢，还要记得给下巴留一点空间，或者说像泽华刚刚所说的，直接遮住你的下巴 啊， 要么遮住，要么就留点空间， 嗯， 留一点这样的余地在，这样会更松快一些。接下来一种技法就是挂脖式的，挂脖式也是我个人比较常用的一种，就是很偷懒儿 啊， 你脖子这边会空一截嘛，你的大衣跟你的脖子领子这边，你就直接挂上，其实你只要保证后脖梗的温度， 嗯， 你的整体的人的温度就不会太低，体感温度不会太低， 嗯， 所以很多人可能也会像我一样就直接选择挂脖方法。这两张照片是在今年 Max Mara 的秀场上面出现的，就 Max Mara 每年他们的大衣的秀场的变化不是很大，就是那种经典款式， 这种经典款式大衣即便不是这个品牌的，很多的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和这 个型的，但是以他们家为首吧， 啊， 就是材质和做工剪裁方面是最好看的。这种大衣据说是可以传，就是传宗接代的， 嗯， 你可以传给你女儿。他们的模特就这样出现了这种挂脖式的围法。 嗯， 有人可能要说了，那上海滩发哥不就是这样吗？ 对， 所以重点就在于女孩子这么系起来气场也并不比发哥弱。你看看博主们这么系，你选择一条基础款的围巾，灰色的，或者是带一些格纹的 logo 的这样的挂脖技法，穿在长大衣里面， 嗯，但这个其实围巾的材质就已经不一样了。 对 ，Max Mara 那是羊绒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当然这个地方有个坑，大家提醒一下， 嗯， 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加腰带的围法，就是挂脖，然后用腰带系住。 哦， 我们以前在改造里面也尝试过， 是 那样做呢。我们说过是可以显腰线的，提升你的腰线，显腿长。但是如果你的服装本身太过宽松的话，就会显得很臃肿，而且还容易显老。 啊，显成熟。 哦，对， 嗯， 不是一个适合每个人都去做的一个方式。你看这个博主这么穿，比例很不错， 因为穿很少。 但是你觉得她可能是职场女强人？ 对对对， 对，是个领导级的人物。 你这样穿呢也不错，很随意。 嗯， 但是相信我，它是街拍摆一个 pose 的时候好看，你走起路来一定很不方便。 嗯 嗯，所以实用性不是很强，百搭性也没有那么强。如果想要更保暖的话呢，可以把围巾当做披肩来用， 这是最常用的， 办公室特别常见，就是你当一件薄外套来使，有一定宽度的，有一定材质的，你围起来就好了。 现在每个办公室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姐姐们， 有些姐姐们是拿一些方巾然后对折，对折成那个三角形，然后搭在肩上。 嗯， 那样是最常见的， 通常是那样直接披着的那种， 披着的，就是你披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就是披成一个露肩的状态 啊， 那样就感觉你应该再拿一把羽毛扇子， 那显更显成熟。 别伤害， 那蛮妖媚的呀。 就是不要，因为你在工作状态，你穿的衣服不是那个状态，所以你围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展开，像挂脖的方式一样围着就可以了。 嗯哼， 不要故意去把肩这个地方给露出来，当然你肩是穿着衣服的， 是， 对，就是就会有点奇怪。总之这种当披肩的方式就会随意一点会比较好一些，不要太过的去讲究说我一定要什么边边角角掖得很规整啊之类的。 嗯， 接下来就是围巾这三种方法哈，常规法，然后堆叠法，以及挂脖法，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三种围巾的技法。接下来我们简单说一下围巾和外套的颜色搭配。假如冬天基本上外套的颜色逃不开几种中性色嘛，黑白灰。首先你的外套如果是经典的黑色的话，那么比如说西服啊、皮衣啊，就是羊绒大衣啊、羽绒服都有可能是黑色。 对， 那么都是非常保守的一种选择。黑外套基本上是不会挑围巾本身的颜色的。 嗯， 你可以走冷淡风，搭配一条灰色围巾，整个高级感就出来了。而且灰色的东西呢它很显质感。 嗯， 你看黑色的一件机车皮衣搭配这样的灰色围巾，你就用最常规的围法就可以感觉很舒服。 是， 嗯，这是一种。包括你在系的时候可以让你的围巾稍微飘逸一点，这个摄影师太厉害了，拍到了最美的瞬间。 嗯， 在哥特式的教堂建筑前， 妈妈们应该会很喜欢。 你说牡丹那个吗？ 对。 如果你用黑色的外套搭配驼色围巾，又会给你的黑色外套增添一些文艺和温柔的气息。 嗯， 对吧？ 是的， 背影也依然很好看。 是， 所以驼色围巾和灰色围巾搭配黑色的外套都会很舒服。当然你的黑色围巾啊，不，黑色外套也可以搭一些彩色的围巾，比如说到了年底的时候大家都很愿意去选择的红色。 嗯， 红色呢我个人建议你可以不要太正红。 嗯， 你可以偏枣红或者酒红一些。 嗯， 这样对你的肤色没有那么的挑。而且尤其红色围巾适合你穿 all black 的时候。 哎， 就你全身都是黑色的时候，只有一个亮点，就是你的围巾。 红与黑是个百搭了。 对，就很出挑，你看怎么围都好看。 嗯， 就这样的一条有质感的红围巾是很需要的。当然彩色你也可以选择其他颜色，比如说大家喜欢的湖蓝色。 哎，你不用涂在眼影了。 对，不涂眼影可以当围巾用嘛。 嗯， 对。需要注意的是，穿黑色和接近黑色的深灰色藏蓝外套的时候，尽量不要搭配深灰色和黑色的围巾。 嗯， 也就是说不要让颜色挨得太近。我们刚刚展示的黑外套配灰围巾也是，围巾是浅灰色， 是， 就是外套和围巾千万不要太过融为一体。 嗯， 还是要有一定的反差才行，因为黑外套本身就已经很深沉，你再把围巾也融为一体的话，你整个就是一坨深色， 非常深沉， 太深沉了， 没有人想理你，敢理你 实底。 哎， 就你可能想象中自己 all black 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想象中哦， 嗯，很霸气， 但实际上可能是这样子的。 这也蛮霸气的呀， 就可能会连带你的肤色也会变得很暗沉。 嗯，这倒是。 对对对对。 嗯， 那假如你的外套是高级灰色，那么在颜色的搭配上面呢，你可以选择顺色，就是你可以高级灰的 灰 和灰对外套配同样是灰色的围巾。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样拍照拍起来也是很好看的， 它等于多了一个层次感。 对。因为质感和纹路会不一样，全身是灰，只有一条仔裤稍微中和了一下颜色，出挑了一下。 嗯， 很冷淡但是很舒服。 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冷淡的感觉了。 嗯，灰色外套其实兼容度也是很高的，你也可以选择用经典驼色去搭配你的灰色外套。嗯，这样满眼都是高级色调。 很好看。 对，注意包包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用来呼应围巾的一个单品。 还有袜子， 哎，对，袜子今年也可以露出来，像这样挂脖的方式也就会很好看。 嗯， 质地接近，同样你的外套如果是深灰色搭配蓝色围巾其实也是很不错的，让你的整个身上会有一些亮点和不一样的地方。 蓝色围巾真的算是很百搭的了，颜色 就是湖蓝，真的是一种画在眼皮上不怎么友好，但是穿在身上其实做小面积搭配的时候很有效的一个单品。 对，很提亮。 对，一般来说灰色外套搭配黑色围巾是可以的，不过当全身都穿的是浅灰色的时候就请你不要搭配黑色围巾了 啊， 因为你的围巾围在脖子上，全身是浅灰，那你的这个浅灰是压不住你的黑色的。 是的， 你的重量就一下提升到脖子这个地方。 嗯， 感觉整个人的重量，你的重心提升了。 嗯， 就会很奇怪。嗯，容易显得头重脚轻。 嗯， 接下来假如你的外套是温暖的驼色的话怎么来搭呢？首先同色围巾是可以的，灰色和驼色都可以搭配同色顺色的围巾。 嗯，很舒服。 对，就感觉柔软到想要躺在自己的衣服里面。 小安管你要微信号。 真的吗？ 啊， 就是温柔的女孩子的感觉吗？ 对啊， 焦糖色系就会让人很多人融化在里面。 是的， 驼色外套可以搭配黑色围巾，效果 嗯 很拔群。不像灰色外套，灰色外套不能搭黑色围巾会有点奇怪，但是驼色外套搭黑色围巾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压力。 是的， 你看很多博主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围巾和包包做同样颜色的呼应。 嗯 嗯， 还有鞋也可以做同样的呼应。 基本上驼色和黑色的配合是天作之合，任何人都能穿得很洋气，你看包括亚洲人也完全没有压力。 是的， 长款的驼色外套加上黑包和黑围巾，这样的基础的搭配完全不会出错。那另外呢，有人说了，我的外套不可能只是纯色啊，如果带一点花纹，比如说格纹的， 嗯， 也是经典外套的选择。怎么样能够穿的 chic 呢？首先根据格纹外套当中占比最重要的颜色，你去选择相接近的颜色去做围巾。 嗯， 明白了吗？就是你的格纹，大面积的格纹里面最比重最重的那个颜色，比如说是驼色，像这一件。它是黑和驼的格纹，那你就可以选择驼色来做围巾。 嗯 嗯， 千万不要这个大格纹再配大格纹的围巾。 对，再比如说这一件，它依然也是以驼色作为基础的打底的，那你也可以搭一个浅驼色的围巾，就完全没有错误了。如果你的外套是一种特殊颜色，比如说粉色呀、蓝色呀，或者是白色这样比较浅的颜色，其实最简单的搭法就是搭驼色，因为驼色一般颜色不会特别重，不像灰色，它分什么浅灰呀、铁灰呀，什么各种的。 对。 但是像这种蓝色、浅蓝色的雾霾蓝的外套，本来就比较轻的颜色，你搭这种浅驼色就没有问题。另外，如果你穿粉色大衣的话，其实很难去挑选你的围巾。我们发现粉色的大衣你在挑选的时候可能和灰色是一个好朋友。 嗯， 我有一件大衣是外面是玫粉色，然后它是拼色的，里面一层就是灰色，那你会发现粉和灰是特别好能够 match 在一起的两个颜色。 嗯， 接下来白色大衣，我发现驼色围巾真的是不容小觑的一个单品，就是感觉衣柜里面如果没有一个驼色围巾的话，可能你都今年冬天无法出街。 驼色也确实是那个围巾当中最常用的一个颜色。 嗯，好吧，我们把一些最基本的搭配的方式告诉大家以后呢，也要告诉大家在买围巾的时候怎么选才可以让这条围巾使用率达到最大化。因为说实话，围巾这个东西你不可能像其他的一些单品，你去反复的买很多，然后款式也没有那么大的变化，无非就是图案和材质的一些变化。 嗯， 所以基本上你一年冬天有个一两条围巾就差不多可以过一整个冬天了。嗯，买的时候呢，首先要拒绝这种太过戏剧化的图案。 嗯， 有几年这个颜色非常非常流行。 这个颜色比较适合一些特别的节日的时候的你戴出来，还挺有氛围 的。对 对对， 节日氛围或者地域的氛围的时候你穿还可以， 是， 但它其实搭配起来是很难搭的。 嗯， 所以尽量还是选择我们刚刚在 出街图片上面出现率很高的，像驼色呀、灰色啊、黑色啊，这几款中性色的羊绒质地的柔软一些的围巾是使用率最高的、 哎、冬天就需要有围巾的陪伴。 对，有的时候你会想说，我买好不容易买一条围巾，我买一个纯色的，然后又是基础款，看不出任何 logo， 会不会有点不甘心？ 嗯， 大部分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 但是事实证明，像这样的小面积的单品，如果你想让它出现频率更大、使用率更高的话，还是要选择更安全的搭配方式。 跟衣服是一样的，如果它设计太作的话，你买那个当下你会很喜欢，觉得很别致。 但是过了这一季，你下一季即使它单价再贵，你也很难找到再爱它一次的理由。 因为你每次看它，你就会说，我今天没有作的场合，那就先不要它。我们一年当中有多少可以作的场合呢？ 很少。 零。 2019年，我们再一次欢迎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可以参与到我们一起改变、在大力推进的素人改造的这个环节。我们也会邀请到常年来跟我们节目有良好合作关系的一些时尚界的大咖，不管是造型师啊、彩妆师啊、护肤达人呀，包括一些时尚圈的人士，他们来亲手帮你们做一些改造。你们在报名的时候，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袁一 Ruby， 对，然后呢，我到时候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会发一条置顶的微博，告诉你们怎么来参与到我们的报名当中，成为我们的幸运儿，然后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改造过程中。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的一些困扰，或者说你的一些想法和需求，比如说我就想改造成谁谁谁，我想要变成 吴彦祖、 什么刘雯之类的，我们会尽量去满足你。 好，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你没有发现到的闪光点，就只是你没有穿对、没有搭对而已。 是的， 我们很希望在2019年可以帮助更多人去实现做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样的想法， 色彩越来越丰富。 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2018年最后一期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稍后是活力 Music 课，拜拜。 2019年见了，拜拜。 我明天还有一集，我明天还有一期节目。你周四还要跟大家推荐。 我说一起改变2019年见了。 好吧，一起改变2019年见哦。 再见喽。